去，我甘火破口。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想衷心讲句，我今火破旧，怎可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就是多一点保留，是有意， 是有意， 我今拥有。 自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喜与忧，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破旧， 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破旧。 旧朋友呢度包括咗有蒋志光、韦尔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恩、金子辉嘅旧朋友啊。同样名字都系叫做旧朋友嘅歌曲。在王海芹的歌曲里面，其中一首就是同名了。气温28度，今天最高31度。5点12分半早晨。 在信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自救，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多点哀愁，模糊泪眼里重浮着旧梦，又再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就似爱歌进入前奏。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天天欢欣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有，我笑我今天也不自救，念记从前勾起了愁，挽留 又再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渐暗的天空加添了愁。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每到漆黑，倍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每到漆黑，倍感冷漠，乐土繁华却没朋友。在信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痴求，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加添了愁，难留令我忘意，加添了愁，难留。逝去的爱，逝去的 海琴的旧朋友，同样的旋律的调子，通常呢你会听一些歌呢，你有些普通话版、广东话版。咁头先广东话版旧朋友，在国语版呢就是陈升的大家都很熟悉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早晨啊，时间五点十七分。今日天气方面呢，头先回来呢就一笪地都是湿的，应该半夜都有落过下雨的。所以如果你朝早咁早起身要走去晨运的朋友呢，可能会天气行的路都是一样，都是行那段啫。但是都要小心一下有没有哪些位置是路滑的。今日呢就是雨一到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呢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九龙和西贡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会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接近周末嘅时候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啊。咁呢几日咧，又话有骤雨又大，有呢个狂风雷暴。咁如果你有啲咩嘅时间预住喺户外嘅时候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吓。刚刚我哋听过旧朋友啦，就亦都有啊，把悲伤留给自己嘅陈升，系91年嘅作品嚟嘅。又睇翻，其实佢好多歌咧，都系一啲好似孤单啊、寂寞啊。一个大男人好多嘢忧愁摆在自己度咁样。但係佢亦都因为佢演绎嘅歌曲呢係有佢一定嗰个即係技巧个深度喺处。所以呢好多歌呢俾佢唱呢都非常出色嘅。咁跟住呢首呢就係、喺香港原来都係应该上映过嘅一套戏啦，但係当时呢就冇睇到。睇返啲卡士呢其实都有吸引㗎，舒淇同埋呢就係、国内嘅演员柳叶所做的一套电影，是我们熟悉的刘伟强所执导的一套香港的爱情电影，在2011年的时候。原来过了去的日子才想起，那时候也有过一套这些戏，不过就没什么留意过。

在2011年的一套电影《不再让你孤单》，舒淇和刘烨所主演的北京和香港的爱情故事。乖乖男爱上了野蛮女，野蛮女就爱上了花心男，花心男就爱上了温柔女，一段段穿梭在北京和香港之间的爱的悲欢离合。关于那些在爱情、亲情、友情里面的人心的辗转起伏，终于爱好不容易有了幸福的结果，却又遇上更严苛的病魔折磨，考验着相爱的人们如何理解彼此，真心相守一辈子，就是这套电影《不再让你孤单》的主要的故事的内容。关淑怡唱歌有她那种在心坎里面跟你去倾诉的那种的魅力在这里。难得有情人是出色的作品，刚才那首都是一首独唱的歌。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将会分两期减少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日数。如果完成接种疫苗抵港时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酒店强制检疫日数可以减至七日。第一期适用于香港居民，最快本月30日实施，血清测试有效期3个月。至於第二期適用於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非本港居民，他們抵港後做病毒檢測時，在機場會同時抽血，如果病毒檢測呈陰性，可以先到檢疫酒店，如果翌日抗體測試結果是陽性，檢疫日數將會減至七日。警方正調查多宗爆竊案，懷疑有人招攬內地人來港犯案，拘捕11名男子，當中9人是內地人，其餘2人是本地男子。警方過去1個月接獲7宗報案，指元朗、天水圍、屯門和深水埗有住宅單位和食肆門窗被撬，或者地鋪電閘被打開，懷疑遭爆竊，损失现金、手表、首饰等，总值约56万元。警方前日凌晨搜查深水埗圆洲街一个目标单位，发现9名内地男子，全部人未能够出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涉嫌爆窃和非法入境被捕。此外，警员在屯门拘捕2名本地男子，他们涉嫌为这批非法入境者安排住宿、交通，甚至协助他们爆窃。警方已經起回部分新物和檢獲一批爆竊工具。在台北，陸委會表示，台灣派駐香港人員離開後，駐港辦事處因應編制人員減少和業務調整，部分寫字樓將會退租，但會繼續提供在港台灣民眾更新護照、外籍人士簽證等服務。陸委會說，港府自2018年起陸續要求各級駐港人員簽署一宗承諾書，違反2011年雙方換文內容。特區政府回應說，堅決反對台方本末倒置和混淆是非的言行，批評台方多次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對此極度憤怒和遺憾。瑞典國會通過首相勒文的不信任動議，不信任投票。勒文表示，將會在一星期內和其他政黨商討決定辭職抑或是提前大選。由於左翼黨不滿意中間偏左政府計劃放寬對新建樓房的租金管制，極右瑞典民主黨借機提出不信任動議，獲多個政黨支持，動議最終獲得議會過半數人支持通過。63歲的勒文成為首位因為不信任動議被罷免的瑞典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876点，上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4点，上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10.3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6，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94，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2.95美元，賣出178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每日工作营营役役，放工的时候都想轻松一下。 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黄昏6:09-8:00，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为你炮制歌单，每日不同主题，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今个黄昏悠闲安多芬。 What a wonderful...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 Terence 话要挑战辉辉同希婷啊！ 挑战俾你大家咧就会中书或者咧就中米，其实即系长春社都有咁嘅机会提供嘅，系、哦、啊，班员可以有机会嚟接受呢个挑战。 我哋拍埋片俾大家睇咯， 预晒你哋话、 啊，我哋去空中勾手指尾，耶、哦 yeah ！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唔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00-9:00，香港电台第五台 绿色辉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另一天嘅开始啦。呢一日系622，一路都容易。6月22日啊，新历嘅日子。咁啊，农历嘅日子咧就系5月13日啊，星期二，都系有个二字。系咩都好容易咧，可能咧就冇一个挑战性啊。人有时要向一啲难度挑战系嘛。但系有啲人就话：哎呀，我又唔好想咩难度啊，咁啊做到啊算啦咁。但系呢个咪就系视乎系唔同性格嘅人生，就有你自己所行出嘅一啲嘅命运啊，所谓吓命运嘅安排，或者冥冥中有主宰。但系如果缺乏咗你嘅一个热心同埋努力咧，嗰件事都不成事啊。如果是话真系咁容易嘅，可以当系一个少少嘅助力，实际上要自己好努力啊！星期二清晨5:38，室外气温29度。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 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总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 朝头早起身喺宁静嘅呢一刻嘅时候，听呢啲歌咧几舒服噶吓。Danny 仔陈百强以前嘅一首出色嘅作品之一，叫做《有了你》。有了你嘅支持，清晨爽利节目继续做，亦都希望系大家嘅多多嘅支持咧，我会一路继续努力去做好我呢个星期一啊、星期三，即系仲有星期二啦。当年今天一个礼拜嘅三天嘅节目咧，我都会珍惜呢啲时间同大家系。是投入地做好呢个节目，希望所带出嚟嘅呢个健康信息咧，你都有所得益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啦，就有崔博士嘅。咁我哋上次喺如果你有睇到喺Facebook 嗰度吓，即系钱佩兴，即系清晨爽利，钱佩兴专业嘅清晨爽利嗰度咧，就有提及到咧，就系亦都拍咗条片啊，有啊崔博士嘅师母咧，就弹奏住呢个渔舟唱晚，一路咧我哋就讲出点样养生。就是就住喺端午节上个星期吓，端午嘅上即系点样去即系养生，就系呢两个星期啦，就喺上个星期端午节嘅时候啦，十五号都系端午期间啦，到今天啊呢两个礼拜咧都系有啲养生方嘅，咁有听过呢个新蒜煎蛋啦，咁亦都有呢个化湿竹茶吓，化湿竹茶咁，同埋一个咧就系。汤方啊，你个浸浴咧，可以令到你又美白啊，咁样。详细情况咧，今日你会继续呢个下集，大家一路听一下，又想一下话，有啲端午嘅话，同埋啲端午嘅养生方法，晏少少嘅时候就听到啦。我哋呢个咧就系叫做系端午赏画论养生啊。 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

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只珍惜我的心，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这首歌曲也都是令到王菲在她的歌唱的历程上容易入屋接受的其中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今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大家留意了，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缺少啲乜嘢咧？要加多一点点流韵，转头见你。

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 嗯。 而如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啦，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系1973至76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冇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呼， 六点十一分啦，早晨，欢迎你收听星期二嘅清晨爽利节目。现时系29度嘅温度，今日最高31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朝早大家听紧嘅咧就系清晨爽利，而家呢个环节啦，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喺我身边咧就系星期二嘅嘉宾主持啦，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又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啊，咁有金句嘅，咁啊我讲啦，咁似不如好唔好？ 好啊。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咁而呢两个星期因为端午佳节咧，所以咧我哋集中于端午嘅养生系嘛？ 系啦，端午赏画论养生啦。 系啊，赏画都真系赏心乐事。上一次咧就其实都有成个星期啦吓，咁我哋喺 Facebook 钱佩卿清晨爽利专业嗰度就一条片摆咗落去，五台之后都可以睇到嘅。咁啊，介绍咗崔博士你画嘅画，仲有你嘅老师一起画有关端午节嘅画 吓。系啦，嗰啲叫蜂蜜画啦。 系啦，如果大家冇睇到嘅咧，听完节目咧可以去上去望一望吓。咁你咧就讲过话，历代咧都有唔少咧就以端午为主题嘅一啲名画啦，大致系分为两类，一类咧就系绘画端午节嘅场景，咁上个星期就介绍咗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有关端午嘅蜂蜜，就今次会同大家讲啦啊。 系啦。我哋介绍咧一扎画，就有关呢啲端午节咧，佢嗰啲食物啦、植物啦，或者见到嘅动物等等嘅。 即系透过睇画嘅时候咧，已经了解咗啦，系有关端午节有啲咩蜂蜜啊？ 青初四王我哋介绍过啦，其中一个叫王士敏， 系 佢喺85岁嘅时候咧，就画咗一幅叫做《端午图》啊，呢个藏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就描绘咗咧菖蒲、 昌鹏我哋上次讲过啦，蜀葵、玉簪同埋咧蔷薇等呢几种咧初夏嘅时令花卉，菖蒲、艾草呢啲咧都系端午用嚟辟虫啊驱毒嘅代表植物嚟噶噃。嗱、 嗯， 另外清代任伯年佢有幅端午图，藏喺广东省博物馆嘅，就系画啲咩咧？艾草啦、菖蒲、蜀葵、枇杷、蒜头等等，呢啲都系端午嘅植物啦。 系， 仲有一条黄鱼，就显示出江浙一带嘅人士喺端午节咧就食黄鱼，当然咧系饮埋黄酒呢一种风俗啦。 系啊，都系叫做端午图啊，因为都系呢个节日系端午，梗用呢啲字噶啦吓。 系啦、啊， 咁仲、有咧？ 又系清代啦，一位咧余志啊，咁佢咧又画咗一幅端阳景图，藏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又将菖蒲、蜀葵、蜻蜓、蟾蜍同埋青蛙等等咧，喺画入边有机结合咗啊！有啲咧又楞住，有啲绑住咁嘅。 嗯，好多都系清代啊，吓。 系啊，跟住都系介绍清代。我哋记得有个咧就系喺欧洲东来嘅宫廷画家郎世宁啦。咁佢画咗有场景画，另外亦都画咗幅咧有中西结合味道嘅端午节画。 嗯， 啊，叫做《五岁图》。啊！呢个五就端午啦，吓岁寿嘅岁啦， 吓唔系瞓觉嗰个岁。 啊，藏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 系 啊，佢画咩咧？画入边咧有个青瓷花瓶，插住啲菖蒲啊、石榴花同埋咧蜀葵花。旁边嘅托盘入边咧有几个李子啊、樱桃，同埋咧有几只粽咧就摆喺侧边嘅。 嗯， 就显示当时宫廷喺端午节咧，亦都有与民同度节日呢一种习俗啦。 系。 仲有近代的大画家齐白石亦都画了不少端午节的时令画，譬如五日吉祥图、端午或者端午美食图等等的。 啊、你们呢就有模仿了画他的画。 是啦，我老师和我都尝试模仿。还有张大千亦都有一些端午节画，譬如说端午习俗、五岁图等等。 嗯，刚才你所形容的那些呢都是画种啊。画嗰啲驱毒嘅啲植物啊，咁样样啦。但系主角系屈原，系咪比较少人画咧？吓， 唔太多，不过都有噶。有陈洪秀以屈原嘅《九歌》为题材，创作咗《九歌图》之后咧，就再创作咗《屈子行吟图》，即系屈原咧一路行一路吟诗嘅图啦。 嗯。 咁第二咧，近代嘅画家叫傅普石啊，咁亦都以屈原嘅《渔父》做基础。创作了至少有七幅不同风格的屈原像。 嗯， 他这些作品分别收藏在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富家和私人也都有收藏的。 是。 其实有关端午节的时令画数目都不少的。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一部分。 嗯，那都知下大概啦。 是啦是啦。 那么另外很想知道的当然就是养生啦。在端午的养生保健之道，今天有些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啦。 嗱，今天我们呢就讲心理养生啦。每逢端午节在我们中国呢大江南北不同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好流行咧，挂一啲叫钟馗像， 嗯， 我嚟镇宅驱邪啊。 因为钟馗嘅样够杀气啊，系嘛？ 嗱，其实讲起钟馗，大家都知道咧，佢系民间传说入边驱邪捉鬼嘅神嚟噶嘛。去到明代中期咧，更加成为广受欢迎嘅门神啊。 嗯， 过年嘅时候咧，贴喺个门上边噶嘛。 系。 好啦，端午节咧，仲融入咗民族生活入边噃， 即系端午节咧，又关佢事吓。 系啊， 嗯， 嗱，佢由门神转做端午嘅神咧，系有记载嘅。 系 最早嘅相关记载系建于清代嘅杭州，叫《钱塘县志》啊，系咁讲嘅。 五月五日为天中节，门贴五色钱纸，堂设天师钟馗像。 嗱，清代另一本书《清嘉录》五月挂钟馗图。亦都咁讲过， 五月五日为端午，挂钟馗像以辟邪例。 嗱，当然啦，南方有，北方亦都有同样嘅风俗噶。啊，一本书叫《燕京岁时记》，天师傅有咁记载噶噃。 每至端阳，史事间用赤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受之，都人士争相购买，黏之中门以避崇恶。 嗱，呢度咧就记载咗钟馗由门神 摇身一变就变咗做咧端午节嘅神啦。 嗯， 啊，咁个原因系点解咧？就因为民间咧认为五月系独月，五月五日端午节更加系独日。 系， 咁大家咧相信将钟馗嘅像粘起上嚟，啲白毒咧睇到就走人噶啦。 系， 啊，百毒皆退。 系， 啊，仲有啊，由于钟馗能够斩五鬼，于是咧就将个五毒化咗做五隻鬼的形象， 嗯， 就令到鐘馗咧可以咧斬妖除魔啊！ 啊，我又諗咧，而家疫情咧都幾困擾大家，都係啲毒啊咁樣啦。係 啦， 咁可唔可以我哋又試下掛喺門口門嗰度啦嚇？一個鐘馗像，好有殺氣，可以驅咗啲疫情咧，嗬？ 其實都冇壞嘅，咁呢種咧就係一種心理安慰啦。 係冇錯，頭先你都講呢個養生都係心理安慰嘅養生嚇。 不過咧，當然仍然要遵守翻所有嘅防疫嗰啲所有嘅措施。 冇錯，即係唔係大安旨意，不過咧就加多一樣嘢，等自己好似心安啲咁樣啫嚇。 打埋疫苗最好。等鐘馗咧走入你嘅身體，全身保護啊！ 咁你提起鐘馗咧，諗起咧，即係以前嗰套戲咧，《倩女幽魂》咧，嗰個燕赤霞唔係驅鬼嘅，阿五馬飾演個燕赤霞， 係啊係啊， 嚇咁佢裏邊咧又有一段咧，佢自己耍下劍而唱歌噶嘛，就係、是、黃沾幕後代唱嘅《刀刀刀刀刀刀刀》，係 啊 係 啊， 咁不如我哋而家可以聽你嘅歌啦，都配合啊嗬， 好啊，斬邪驅鬼啊， 係。好啦，咁去翻咧就系、是、嗱，都系讲紧呢个端午系毒月啦，又可能有好多湿毒啊咁样。今日有啲咩嘅食疗方又可以驱湿啊、驱毒啊咁样咧？ 我哋介绍一条化湿竹茶， 嗯， 一人量嘅， 系 嗱，因为我提过咧，有啲植物咧，特别系佩兰吓，可以喺端午节嗰度咧就有用嘅， 嗯， 咁所以我哋今日介绍嘅材料入边都有佩兰、藿香、佩兰各十克，竹芋十五克，三只药材，再讲一次。藿香、佩兰各十克，竹芋十五克。 咁点样做法呢？ 简单嘅，将材料洗净啦，用三碗清水煲佢半个钟头，大约剩翻一碗左右就得噶啦。 好啦，其实又想了解一下啦，佩兰其实系咩嚟嘅咧？个作用系点噶？ 佩兰同埋藿香咧，两个咧都系化湿嘅药嚟嘅。 嗯， 我哋话佢能够芳香化湿，因为有啲香味啊嘛。仲有咧解暑辟胃。辟胃咧，清除嗰啲污糟邋遢嘢嘅。 嗯， 竹芋咧就能够咧清热化痰，因为佢凉嘅。除烦止呕，夹埋晒咧都有芳香化湿同埋清热解暑嘅功效。 嗯， 适合边啲人咧？适合一啲咧湿咗脾胃啊，即系话咧成日咧个胃咧胀胀啊，滞住滞住，一擘大个口咧就有啲口气嗰啲人士就啱啦。除口氣好有用嘅、 哦。好啊，呢、這個好多香港人有時咧，即係又唔夠瞓啊，都會有咁嘅情況噶嘛。 都會啦，係啦、嗯。我哋話胃有濕濁，咁擘大個口咧，啲口氣就噴出嚟噶啦。 係嗱，咁仲有一個咧，就今日咧就會得到答案嘅，因為上個星期咧就問過崔博士，蘭湯玉係咩嚟嘅咧？咁而家就喺小貼士嗰度話俾大家聽嚇。 嗱，端午節其實仲有一個好好聽嘅名字，叫玉蘭節。玉就是沐浴的玉，咁呢个咧就源于古时民间啊喺农历五月采集咗好多香草，我嚟咧浸水冲凉嘅，认为可以驱湿解毒，防治皮肤病同埋驱除体内嗰啲病邪嘅。嗱，时至今时今日啦，中医已经发展出咧类似嘅一啲叫药浴疗法啦。 嗯， 今日我喺度介绍一条咧。这个呢叫做蘭子香湯玉方。 蘭子，陳淑蘭都叫蘭子、哦。 这个是中藥的白子的子，草花頭一個行人止步的子。 是，不過我們叫了蘭子都容易記下。 是 啊，蘭子陳淑蘭有一個這個是香肉的湯方，是吧？可以讓大家嘗試一下做一下。真系有益噶！ 啊，你提下兰子都好啊，因为呢条方咧系帮啲女士美白皮肤嘅。 嗯，咁啱喎，佢系港姐嘛。好啦，嗱，睇到美白真系好啊！你知啦，其实买呢个美白嘅嗰啲护肤品之类嘅嘢咧，好鬼死贵。 相当贵噶，系啊。 咁而家崔博士你介绍呢啲啊，肯定一定系平好多啦。 我谂十零蚊咁样嘅货色啦吓。 即系佢系价值十零蚊，但系买嗰啲护肤品可能分分钟过千噶嘛。 咁我介绍下呢条方先。蘭子香湯玉方是一人量的、 嗯、 材料有佩蘭三十克白子十五克、 哦、所以就各取一個字就蘭子了 是的好聽啊是不是、 嗯、 佩蘭三十克白子十五克 在藥材店有了 是很容易買到的、 嗯、 又不貴的將兩樣藥材放入藥煲裡面 加入九到十碗水度啦，先先咧猛火煲滚，再收慢个火煲多佢五分钟。因为咧一啲芳香药或者有香味嘅中药，一般咧我哋建议都唔好咧煲佢太耐嘅。煲完第一次留起啲药液，跟住再加多咧八到九碗水，因为啲药材湿咗可以减少碗水啦。 哦，因为先前系大概十碗到啊嘛， 系咯， 而家九碗啦，当佢 照板煮碗煲多次。咁啊，将两次嘅药液咧就捞埋一齐。咁然之后咧，就喺浴缸咧就放满咧一缸水，或者你我冇浴缸，你就用个大浴盘都得嘅，装满水，就将呢啲药液咧倒入去捞匀佢，咁就喺入边咧可以浸浴啦，甚至你可以洗头嘅，洗头发嘅。 哦，洗头发会唔会啲头发靓啲啊？ 有作用噶，啱啱我解释。咁啊，你中意浸几耐咪几耐咯。不过要提一提，浸完之后最好用清水。再洗身一次，洗走佢。 咁我想问下啦，咁浸咗呢啲，我仲使唔使用碱液冲凉啊？ 随你自己中意啦。你话我冲完凉先浸又得，浸完再冲凉都冇问题嘅。 好，我记住，即系总之浸完之后咧，就用清水冲一冲佢。咁、那个功效系点样样咧？ 佩兰系中医嘅芳香化湿药，佢咧就系辛味平性嘅，有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同埋解暑辟胃。呢、這个辟胃即系除去啲污糟邋遢嘢啦，包括除口臭嘅。 系。 白芷呢就是一种发散风寒药，它是辛味温性的，可以通鼻窍，就是鼻塞那些就很有用的，驱风止痛、润肤止痕，还有燥湿止带，就是白带多那些，有这么多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美白皮肤的功效的。 哇，其实很多功效、又可以美白，如果皮肤有时比较差一点那些，用这个也是改善到嘛，是吧？ 没错了、你这样浸浴呢就可以美白皮肤，还有减少头皮，如果你头皮多又有用，还有舒缓头痛和调经止带，你可以不定时长期浸泡的，喜欢几时浸下，一个星期两次三次没问题的。 不过通常这些人会心急的，美白你不会浸一两次就会白晒的嘛，是不 是？是，那梗系浸得多功效梗系好啲啦。 即系日子有功咯，嗬。 系啦，不过要提一提，白芷咧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光敏反应。 光敏吓、 光敏啊，系啦。咁即系话咩咧？就话你服用咗或者局部使用咗某一啲药物，包括呢个白芷啦， 系 再暴露喺阳光嘅紫外线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了、包括皮肤会觉得痕、出红斑、水肿甚至溃烂等等的。 哦，那怎么办？那又害怕、 所以刚才就提当你浸完浴之后用清水洗了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重点、你不要浸了之后就走人，你一定要冲洗了一次就好一 点，避免出现这个光敏反应嘛。 挺好、再提醒大家，是佩兰30克白芷15克，这个很经济的美白的方法，也可以改善皮肤。多谢崔博士你的好介绍。大家可以随时上网重温里面一些细节。好了，完了这两集的有关端午赏画论养生，下个星期又去回我们之前那些了，是吧？ 是的，我们继续讲回近代那些中国画的发展史了。 好啊，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听回这个钟馗，就是五马饰演嗰个燕赤霞喺《倩女幽魂》里边嘅其中有一段戏，耍紧剑嘅时候，其实好似就系斩妖除魔嘅时候， 系啦， 就唱呢只道道道吓， 好贴切嘅。 系，好，下个星期二见你啦，拜拜， 拜拜。 Hack over 接近六点半钟，雷暴警告出咗，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啦。而家温度29度，到今日最高系大概31度。听日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讲下营养与骨骼同埋背部健康。拜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将会分两期减少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日数。如果完成接种疫苗，抵港时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酒店强制检疫日数可减至七日。第一期適用於香港居民，最快本月30號實施，血清測試有效期3個月。至於第二期適用於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非本港居民，他們抵港後做病毒檢測時，在機場會同時抽血，如果病毒檢測呈陰性，可以先到檢疫酒店，如果翌日抗體測試結果是陽性，檢疫日數將會減至7日。20多名粉岭官立小学学生、教职员和学生家长昨日下午透过团体预约形式到龙心路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是首间学校以有关方式到接种中心打针。公务员事务局为学校安排车辆往返接种中心，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亦都有到场视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接种安排顺利，政府按专家意见将接种伏必泰疫苗的最低年龄由16岁下调到12岁后，早前到过疫苗中心了解，不少家长已经自行为子女预约打针。他又说，自措施推展以来，政府收到不少学校查询，正积极跟进，以尽早为学校作出适当安排。美国公布第二轮新冠疫苗海外分享计划，当中七成半，即是4100万剂疫苗，将会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分发。总统拜登上月宣布将向全球分享8000万剂疫苗，继白宫月初公布首轮2500万剂疫苗分配细节，星期一再公布余下5500万剂的分配安排。除了透过全球疫苗获取机制分发，其余的1400万剂会提供给美国认为有优先需要的国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有大量疫苗可以和世界分享，但需要克服后勤挑战，包括共享安全和监管信息，确保疫苗的适当储存温度等。台湾传媒报道，美国近日捐赠给台湾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已经是首轮和第二轮配额的总和，后续不会再获分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一传媒董事会昨日写信给保安局，要求解冻部分资产出粮给苹果日报员工，他们星期五会再开会决定苹果日报去留。星期六出版的会是，如果停止運作，星期六出版的會是最後一份《蘋果日報》，而網上財經版已經在今日凌晨停止更新。 稍后的特色环节会有大律师和学者的观点，亦都有员工分享感受。 政府宣布星期四开始放宽多项的社交距离措施，但是四人限聚令是维持不变的。另外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抵港的话，如果抵港的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检测就是呈阳性的话，检疫期会减到7日。我们会请来专家分析一下本港疫情和放宽是否合适。 香港內科醫學院認為長者接種新冠疫苗比率低可能與誤解有關，說一般慢性疾病長者都適合打針，否則他們一旦感染到新型肺炎